Hello， 你好。 他是一定有那个是。 有啊，开始录了。开始 ，ING 哦 ，ING 哦。嗯。 靠北，好快哦。 许愿呢？不是没。我想一下。 要想多久？你要想多久？ 你要直接摆在那？没有，你这边还是会剪的哦。 会啊， 对 啊， 嗯，这是直接摆在这边录的，还是这样？ 就摆在录啊。那你想讲什么都讲啊，对吧、啊？ 哦，那你就摆着就好了。 好啊。你这还有？没有。 有。 纽约骑士吗？ 那个。 啊，这个过期。 那还没开。那个是他的 啊，这好吃吗？ 我不知道，我还没吃那个。 纽约，我没吃过纽约骑士汉堡口味。 那这两个都新的、哦。 啊，纽约骑士汉堡跟台湾骑士汉堡差多少？ 就是我不知道，他们看起来比较好吃啊。 确认。 他的肉就比较大、啊。 羊屌比较香，没有。 羊屌比较香、啊。那台湾的那个妈扁不拉几的。 要有伦敦口味啊。感觉好解哦、喔， 很解啊，很像就是盐味， 对、哦， 就是盐味啊， 真的有炸鱼薯条的感觉， 有啊， 有一点，有一点， 我吃不到， 有一点啊，就 是没有你吃，你要吃很多片，你吃很多片之后就会觉得 它那个 没有， 它那个尾劲有一点吧，有一点鱼的味道， 没有，它就是一个盐的感觉，你不觉得吗？ 可以啊，看 这一半全部我吃了没？ 真的， 都、哦， 它比较鳕鱼粉哎、欸，就是照理说应该有鱼的感觉， 一点点哦， 有、啊， 有的话也是一点点，可就是不油、哦，我不会再买它一次、 嗯。真的假的？你为什么不买洋葱了？洋葱最好吃哦， 洋葱是很爽，我本来在考虑哦，跟我讲都新的没？干，两个新的， 还有什么？汽水口味蘸出去超难吃，干你啊！ 是认真哦， 认真难吃到我，甜甜的你知道吗？ 很恶， 很恶，超级恶， 是失败、欸。他们最近不是出一堆口味哦？ 有啊， 是新的、 哦。然后都有些都其实蛮难吃的，说真的， 蛮鸟的。 真的应该请我去乐事。 原味的也很，我觉得原味的也很爆。 原味怎样？原我觉得原味还可以啊。 我不喜欢吃原味， 真的， 原味就是在吃，不知道吃什么意思，是没有味道啊， 就是吃它的那个淀粉， 就很烂哎、欸。你吃那个原味，就感觉就是不要吃，宁愿不吃。 再吃几片哦、喔。他们这系列好像都就是什么，一个国家都有一个口味， 是吗？ 好像是啊，但是我看到那上面都有写那什么 passport flavors。 对啊，可是昨天我只看到这两个， 啊， 我只看到这两个口味而已。 真假？ 汉堡跟薯条。 干那么鸟？ 没有看到别的啊，干。 台湾那种臭豆腐的。 啊，跟很糟啊，很糟糕了。 鹅煎的。干你啊！ 烂口味，最基本的。一直拿出来用， 其实有刷厨耶，那炸鱼薯条有刷厨， 是吗？ 不知道为什么，还是我其实 你一直吃的呢， 一直爽而已。 我真一直吃啊， 蛮爽的、喔， 吃到后面其实蛮爽的， 对啊， 可是就是没什么， 没有品客就这样呗，品客的。薯片都蛮爽的， 可是就是没什么味道 啊。对啊， 它别的口味比较爽。 你知道品客跟那个乐事有差吗？它的成分差很多。 是吗？ 嗯。 差多少？ 我记得他们不是用那个，我记得品客是用那个什么玉米还是什么的，然后那个才是乐事才是马铃薯。 哦，乐事是啊。 对，可是你这个吃起来就跟乐事那个口感不一样。 是哦， 嗯，我觉得这个偏油， 很薄啊。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偏油一点。 懂，那是太薄了。 对啊。 而且超少。就是你如果不买罐的话，其实两百很少。 你知道他以前是，他有改过包装的是吗？他以前是更多， 是吗？ 对，他以前更多，就是大大小更大， 认真哦。 嗯， 然后没有比较多， 然后现在被改越来越小。他店有没有改一次啊？ 就是他店罐子本来就是很长啊。 你知道他以前是大概一个了吗？就是 你说满哦？ 对，大概是满的，大小是满的，就现在大小大概 有满的，我都不知道。 有满的， 是吗？ 以前就很难拿啊，不知道手怎么伸进去。你现在他妈一整只手指头都可以进去的，干的你啊！他妈缩水，油电双涨， 是烂的。他那个罐子那个空，真的空间面超大， 对吧？空气超多， 空气超多。 卖品客的卖空气，干的你啊！ 看一下那个谁。 谁？ 那女生？ 哪个女生？ 那个谁？每天很爆那个。 哪个？吴梦梦。 不是。 吴梦梦也蛮爆的。 是吗？ 你不知道吴梦梦吗？你知道吴梦梦有跟统神跟国栋拍片吗？ 有吗？ 有啊。你去看一下，那片蛮爆的。那吴梦梦以前是统粉。 他以前是统粉。 对。所以他一直暗示统神。 是吗？ 对啊，他一直性暗示啊，你摸、啊， 你看， 还有那边前面那个一直摆他的臀，一直在那甩这样， 认真有 穿内裤哦，穿小可爱， 摸摸的， 对， 你看， 认真的， 跟家人一样，看你俩， 很多， 每天都在看他哎。 我爸啊，我爸统神哦、啊，神之子， 统神之鬼。哇，就 感觉像那个卖那个什么高级高帮，我有一个朋友 叫飞， 讲 这 屁话，干你啊！难怪会有捣蛋帮， 真的是难怪。 要超气，你知道吗？ 是吗？ 捣蛋帮、喔， 他不是已经没差了吗？ 他以为他们那国栋是捣蛋帮，然后国栋还是拍他一直骗，说他不是捣蛋帮， 看，超没必要。 因为同仁以为捣蛋帮是因为国栋引起的， 是吗？ 嗯， 不是吧？ 有，因为他国栋最后拍一部片澄清，就说 是那个吗？ 他被酸民酸到爆， 不是吧？是那个男的吗？另外一个男的，那叫什么？冠贤吗？是冠贤吗？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冠贤我就没看。哇，猫装哎，真的， 你的超级高露点吧？他 那个前面都在给我光， 你前面都是白痴，耍白痴。 他比例真的蛮奇怪。 信一滴 AV 女优，干你还给我长那么丑？ 对啊，他的比例真的奇怪。 没有人敢当信一滴男优啊！ 是一大顿比他好吗？ 有啊， 他这不太行吗？ 我不知道为什么。 是统神那么可以的而已吧？ 难怪他统粉了。 后来就习惯了，确定。 看自己的作品会觉得有点兴奋。 看他是婊子吧？ 谁会想这样？ 对啊，谁会想这样子做？ 他真的是婊子、欸，从里到外的婊子。 吃土豆，他们到底会干嘛？ 你看他后面，他突然就是在地板上突然抽动， 谁？ 梦梦哎， 地板上抽动， 对啊，你自己看，莫名其妙。 你直接快转，你直接快转，他。 是这首吗？ 不是不是，那是尾，这是尾巴。 他有说每次穿这套？ 没有，他，你往前，你往前拉，你往前拉，往前往前。 对。 我给你够，我够，我给你看。 干的你看得完哦。 蛮爆的，最后才看得完啊。 是吗？ 对啊，是真的，就不知道在干嘛。就业配。这个啦，这个。 很爽，干你你啊！ 跟一头猪肉一样，干你啊！ 干他，欸，他做的就是。 直接现场演示，欸，不懂欸， 就是我没有在插 嘞，干你娘嘞， 我就是心一滴臭婊， 是多啊，台湾 number one 臭婊， 这到底怎样？ 那他妈的内裤上面还有他妈的统称头， 对啊， 你啊。 干是尴尬哎， 突然给我做那个动作，干你娘！ 没有，我想看一下他前面到底是想怎样， 要体位没？ 他就直接突然去做， 对啊，就是想要看看他都用什么姿势来做爱啊。 我看一下， 结果突然就演示起来，他们两个也不知道干嘛，不知所措。真的要这样吗？ 干！干的莫名其妙嘞！ 你要干嘛？ 干！ 莫名其妙， 是莫名其妙，真的是莫名其妙。 我就说这里面很爆， 这到底什么东西？ 有一天那个在这里面突然上面有，那我就想说看一下。吴孟孟跟统神到底是怎样？连续干干你也遭爆。你老婆也笑了。干你娘的003！你知道他平常都是躺着，然后003上面坐而已 吗？ 对， 你怎么知道？ 但是他之后有讲。 谁？ 同生妹，他说他最爱用姿势就是那边躺着，就躺着，然后林珊自己会来上来被干。 干你娘啊！林珊也是蛮可怜的，干你娘，被这只猪， 真的是蛮可怜的。 拖延那个他青春。 对啊。我们好像蛮多东西要剪掉。 是啊。没办法，你放得住就是这样。 对、啊。我们好像应该认真弄一个主题来录。 对、啊，如果你是真的当测试的话，我觉得这还好，这没啥。 哎。 啊，可是到时候真正式的时候， 还是我们先偷偷放，看会怎样。突然偷偷放。 可以啊。 对吧、啊？ 也是可以啊，都丢。 我今天那个什么，我爸跟我说，我现在做满3个月，有那个什么烤鸡评估， 嗯， 我烤鸡80，你知道？ 等 下，再也不是重点，79才算合格，然后我刚好84， 干，他可以干嘛？ 我爸就是靠腰，他说那个你又是请假，难怪那个烤鸡才80，那靠背。 哦，你是那个出勤率？ 对啊，出勤率。决定一切。 哦，真的假的？你们公司这样子？ 有、嗯哦。没有啊，还有别的、啊。可是我不算高层啊，所以就是出勤率。 就是你们他对普通人都是这样。 嗯。 那其实蛮惨。 对啊。 只看出 负差、啊。 可是你们 负差银行啊。 可是还好啊。 你看你 富差银行没？富差银行就是那么虚啊，那么黑心啊。 我觉得就是他给你周休二，嗯。 他给我周休二，但每个人都周休二啊，又不是只有富差银行、啊、是周休二，那个什么国差也是周休二啊， 周休二你 国差差太他妈那个也周休二啊， 周休二他也没有，他也不是就是只放平日啊，他假日啊，他都有假日， 对、 啊，你懂我意思吗？就如果你正常作息的话还是 OK 的， 对、啊，可是很解干呢啊， 就很无聊、 啊，蛮解蛮无聊的，是真的蛮无聊的，而且。我再两个月，哎、欸，再三个月才有特休。 特休？ 嗯，就是想休什么就休。 特休？嗯，那我不用你要退休。 嗯，退休啊，对啊。 你这么早？你这么早就有退休？ 人生二十岁就登出来？干你娘嘞！ 直接关机啊！ 没有，没有那么早就退休。我说特休，就是我半年会得到，我记得三四天的特休。 三十天哦、喔， 嗯， 也很少啊，一样没有， 蛮少， 没有放一样、啊。 可是我想休哪一天就休、啊，对、啊， 还是 就拿来应急的。因为我前一个同事他是，啊、你知道他其实做到，因为他教我教到二十号而已，他二十号之后全部都用特休底，所以他就离职了。 是更认真哦、啊。 嗯，对，他那个特休底积超久，他积三年。 然后他就一次用完， 对他一次用完， 你 离职的时候一次用完， 很爽哎、欸， 爽到爆！ 下半个月直接不用工作， 对啊， 直接领薪水， 领薪水啊， 真的真的爽， 爽到爆！ 被虐待太久啊， 对啊，明年吧，明年中吧，明年中大概到明年中， 还没工作。 那待那个真的是干你啊！每天跟那些老女人，还有那我们同事应该都不会听 podcast， 所以应该不用怕。 然后那种男 的，然后结果突然有一天就上班想要听，就点到我，那、欸、什么富差银行是怎样？老女人什么怎么回事？ 不会吧？我觉得你们那里的感觉应该 没有没有，我们那里的人其实蛮吵的，你知道吗？ 啊、吵归吵、啊， 他们思想就是有在进步的。 那种 嗯， 你抽一支， 抽一支哦，那个确定， 这支也没 哦， 等下回来你放着。 自己看。这样。 可是你要十分钟哦、喔， 没有， 十分钟也是可哦、喔， 但是 我们只是测试而已，今天只是测试，因为所以我们见面，我们只有见面跟麦克风还有笔电， 先测试一下，不然 对啊。 是中间这段是到底怎样？ 我们在抽烟。 哦，这么久、 啊，对， 那中间这段都要剪掉。 我们在抽烟，我们抽烟抽太久， 干不干吧？ 有啊， 可以啊，看你想录多久、啊， 录一下， 定一个时间哦、啊。 不然我们这集叫炸鱼薯条， 炸鱼薯条啊， 有啊。把我名字直接取炸鱼薯条了， 是吗？ 不错吧？ 感觉不错、啊， 对吧？我没有吃过那种一条一条，然后是真的是鱼的， 是吗？你没吃过那种东西？ 我吃过，可是就是不像就是那种 营养午餐都会有，以前小时候 没有。我说真的，就是一盒，然后上面都是薯条，然后都是就是鱼做的。 没有 吃过那种，台湾好像没有。 可是卖那种东西，我也不会想吃。 是吗？很像麦香鱼对不对？ 对啊，很像麦香鱼那种肉。 对啊。 不行啊！ 你有吃过那个 麦香鱼？我不行啊。 臭薯条啊！ 有。 我觉得臭薯条 是会有那种。 我觉得超好吃。 是吗？ 我觉得臭薯条超好吃的。 真的吗？ 对啊。 我觉得还好哎。 它就是臭豆腐哎，它就是、 啊、 它就是臭豆腐，然后一条条。 很多夜市都有。 因为有些要挑，我家那个南机场夜市那边就没有，因为我蛮喜欢吃那个，所以我特地去找。 是吧？ 对， 南机场是。 对，那我家附近南机场啊，南机场夜市，那边要盖个捷运，然后他们也在吵说要改成南机场站，因为我忘了他现在要叫什么，然后可是不用南机场的名字，他用别的名字，然后我们忘好了，然后很气，很鸡掰，因为挂布条，然后公车站上面也要挂布条。强烈谴责政府，要求换站名，换成南机场站。 所以现在已经改出来了， 现在已经名字已经取出来了，不会再变了。哦、然后就也不是南机场站，对， 不是公车站， 捷运站。 哦、没有公车站吵那么凶。 我也不知道， 捷运站 有啊。 可是捷运站你家那边就很爽啊，你爽到那边很多人。 有啊，我家出来就是啊，走不用五分钟，你知道吗？ 是哦、喔。 嗯。 公园那附近。 没有，在那个万大路上面。 哦，在后面。 嗯。万大路上面。 干那蛮爽的，很近哎。 认真近哦、喔，就是出门，你突然哎干、欸，突然想搭捷运，就想花20块这样买个单程票。我就可以直接去搭捷运，然后人挤人这样。没有啦，我还是想骑机车啦，骑机车比较爽。就只是有捷运，就只是房价会比较高而已，没有其他好处。 可是你们那边也差不多。 对啊，然后要不然就是喝酒我就比较方便，不用再骑 WeMo 什么之类的。 你那边没？喝酒完就不能骑，干你！ 没有，我说喝酒之前就可能会想骑 WeMo 之类的。Oh. 然后既然捷运那么近，那我就搭捷运，搭捷运可能比较省钱。 感觉那边很爽， 对吧？就我家那边蛮安静，偏安静。 是吗？ 对吧？ 没有吧？是你们那一面吧？你们刚好里面那区吧？ 没有。我们那边都蛮安静的， 然后外面妈的万大路那边超吵嘞， 那是万大路啊，万大路是万大路，我是青年路哎、欸， 青年路也会吧？ 没有，青年路不会， 是吗？ 青年公园那一带那有人在吵，他妈就是老人家 的，早上 他们都是退那种老儿啊，老儿啊那种领那种终身俸的， 你那边爽啊？ 对， 我其实蛮讨厌那种人，其实我爸就是那种人。 认真。 哎，我狂点中正风，他中正风超多。 他多的话，我觉得你很爽。 重点是他还没退休，他如果退休下来，那个退休金加中正风干你娘嘞，完全不够花哎，真的可以出国旅游，真的是出国旅游都不没差。 一夜致富。 他那时候，你都要改那个军工教那个中正凤的时候，他改的时候，他有去抗议，我爸有去抗议。 你爸去抗议？ 我爸去抗议，你不知道啊？ 你爸去抗议，然后结果最后还是 零。对啊，还是失败啊！而且他很气，因为那时候他们国民党有一个就是强烈反对，他不是从那个什么二楼掉下来？ 谁？ 有一个你去查新闻，有一个什么？抗议那个军工教，然后从二楼掉下来，然后就让他们死掉了。 我看一下。 然后那时候超气，他很悲，你知道吗？那时候他我爸也很悲，那时候干，台湾快不行了。 那么夸张，不会到那么被那个吗？ 因为他觉得他们对那一代人那些制度跟以前说的都不一样了，他觉得改太多了。那、啊、可是重点是那一代就是制度就是没有很好啊，就是没有很弄得很完善啊。 三万多，现在不， 现在有被削的比较少啊，就是对吧？ 三万五、啊， 那么以前都没有在差了，以前他妈真的是想出国就出国了，那些老儿啊就没有在赚钱的。其实我蛮提倡一个建议，说就是什么65岁以上的人口都应该安乐死。之前就有一直有这种念头，你知道吗？之后有改啊，就是想说算了，人都要享受一下。 干他们死掉 也。可是有些65岁的真的是在耍白痴，真的。我是政府的话，我会有想说认真考虑一下，把这份那个什么这份合约，就是65岁以上人口全部安乐死这份合约摆在旁边，说看你们有没有想要那个收敛一点啊？你不 打压了， 你不收敛一点，那我大概要签下去了，这样。 干你娘！ 对啊， 25000而已啊，剩25000。 那有些就是倚老卖老，像公车那个是不爱坐。这样来抢，你知道吗？不知道抢什么。我有一天是真的那个，我那时候真的骨折，我那时候骨折，然后坐不爱坐，有个老头叫我他妈让位，我就秀，我就裤管一拉，不敢讲话， 你干你 啊！我就想说他妈的正正当当的坐不爱坐，也会被那种。67岁看起来健健康康，刚刚去散步了， 看 叫他让位，就被他叫说让位，因为他太累了，流很多汗，干你娘嘞！ 台湾现在有这种坐公车啊，流一大堆汗坐公车啊， 有很多 有，是有这种人啊， 很多。你去 太久没坐公 车，你去我们家附近，你知道的，因为公园附近特别多，要不然就是菜市场也很多，就是那种 多，现在那么多。 拿就是有个菜篮的，有个菜篮，然后直接抬上公车。 那个是女的吧？那几乎都女的吧？ 有女的，女的也有些很鸡掰。 男的比较少，男的几乎都不会。 有些那种老顽固，你知道吗？就是你怎么说他都不听，他就是死不听，他就做他的。那就是那种讲中正已经洗脑他的大脑，你知道吗？就是说，哎、欸，你就。就是那种观念已经根深蒂固了，真的已经改不回去了。 现在有那种老人？ 有啊，很多。而且我家那边弄回去特别明显。 干， 他妈生男的，干你啊！ 这个没有用哎，全部都 生男的。你我告诉你，我没有看过绿的议员在那边是上的， 是 吗？那人是有上的，我都看到蓝的。 认真。 对。 你说住哪里？ 就是他们那边的那个、喔、议员，他们叫立法委、欸，没有，不是立法委，就是议员。嗯，中正万华区的，几乎都蓝的。 中正万华区的。 什么中小平啊那些人。 那当然啦、啊，他当然是要吃 那些。那些真的是就是妖精，然后老妖精。 他就是要去舔啊，不知道舔什么意思。 就是如果政治改革、政治斗争的话，一定要把那些人争下来，是拜托蔡英文。 你家那 边 也是 蛮 爆的， 很爆、啊，还好吧？我觉得台北市都差不多哎、 啊， 台北市都很爆， 就没有差、啊，其实也没什么差、啊，没有人会理你啊。 你说做不爱做的事情吗？ 对啊， 没有没有，尤其是捷运，捷运更夸张，我觉得捷运是最夸张的，尤其是那种尖峰时刻，尖峰时刻你是做不爱做，你就知道了。马上过五分钟，一定会有一个老人在问你要不要让，要不要让位。 有这种， 有。我说那个金哥不是去夜店，去 I 叉，I 叉叉抗，然后 回来坐公车哦。 没有，我们去的时候坐公车。 去的时候，为什么你不坐捷运就好了？ 没有坐捷运，坐捷运，我说错了，坐捷运。然后金哥坐不爱坐， 金哥坐不爱坐， 他叫我坐了坐了那个。别杀他啦！然后我就说啊，坐，我坐了。然后说五分钟，果然不出所料，五分钟就来一个老人，就我刚刚讲的，就是那种65岁领终身俸那种退休没事干，然后带老婆可能逛街什么之类的，中山站走出来，中山站上车 就没有用， 叫我们让位， 没事做了， 对，叫我们让位。然后好，我就跟他说啊，好啊，我让给你啊，好啊。 你跟秦可是？ 对，因为我让给他，因为我想说我没怎样嘛，那他真的要好啊，给他。然后他嘴巴一念，我就说，那、啊、你要念完，我再让位给你，还是你现在就要做了？我就这样跟他说。 你老狠话、欸。 对啊，然后他就不念了。你要坐的跑去念经歌，这个就给我坐在这边，但屁股跟黏那个胶水一样，就坐在那边。 他就不走。 对，他就说哦，我骨折啊。 你为什么不让位给他们坐一下就好了？ 不知道，可能因为那个老人真的蛮鸡巴的，就是好，你要求让位也好，那你至少口气好一点。 态度不好。 对啊，他这边用鄙视的态度，就想说。年轻人做那个不爱做是不是没什么出息？那种这种态度、欸，这种眼神、欸， 是教训的、欸，该教训的、欸。 这种就是不知道哎、欸，不知道从哪里来的观念、欸、 怎么会做不爱做就没有用？ 不知道、啊，没有很多人都这样觉得，不知道为什么。 认真的，认真会有人这样觉得。 对啊，他说做年轻的做不爱做，就是感觉就没什么出息这样。 干， 对吧、 啊？他这样跟你们讲， 没有没有，我从他眼神透露出来，他应该也是想，他也是想表达这个意思，只是把他说出来而已，他没有说出来。 我想说他直接这样跟你讲， 你要他直接这样跟我讲，我就揍他一拳， 爆掉。 对吧、啊？我就揍他一拳，我管他他妈几岁，我他妈年金改革制度这个。这个拳头他妈给他挥下去！ 要遭大哥大啊，干死你啊！ 妈的，脸都要歪掉了！ 遭大哥大还得了？ 遭大哥大没差、啊。 他只想做个不爱做，给他做。 我就代表蔡英文给他拳，干你啊！这是蔡政府要给你的一拳， 干 那样。 对啊，是他粉丝。 那也得了，打到自己人， 打到自己人哦。 就我快把你这吃光了， 确认的， 越吃越好吃、欸、不知道为什么，要炸鱼薯条干那样。 谁 是用手在哪？ 是用那个什么做的？那个什么龙胆石斑做的？那个炸那个鱼是龙胆石斑这样？ 我是这样。 你也想吃龙胆石斑？ 想吃你啊！ 是真的蛮爽的。 麻废话，蛮爽的。 龙胆， 我蛮爽的。 龙胆石斑是真的爽。你有吃过龙胆石斑吗？ 我不知道。 你有那个很大只那只？ 我没有。 你有看过？ 我看过，我看过，我没吃过。 蛮好吃的，肉质很软。 妈，我觉得你刚才吃的假的。 你怎么可能吃到假的？ 我说你现在吃这个假的。 我吃有可能有一点，它可能有一点萃取，就是可能有萃取到， 零可能， 有吧？ 要 不然无锅鱼，萃取到无锅鱼这样，随便那个水沟里面捞一条，那么无锅鱼， 难怪这么好吃， 然后做成炸鱼薯条这样，难怪那么好吃，土味都出来了，干你娘！ 台湾 就坐在这一位，结果伦敦根本没有什么无锅鱼，什么炸无锅鱼薯条， 一直在吃台湾鱼， 干你脸啊！ 你都不知道、欸？ 没有啊，应该不是台湾鱼，而是鳕鱼啊，鳕鱼粉， 台湾鱼在爆了，干！ 应该在做一个什么台湾的零食，然后全部都用台湾鱼这样，台湾炸鱼薯条口味。韩国鱼啊， 绝对韩国鱼， 一定要的、啊。要吃这个吃到嘴巴好干哦。 我才吃两片我就觉得受不了了。你可以吃哎、欸， 可是真的蛮好吃的。 这口味我就不行哦。 那谁叫你不买洋葱，要买这个无锅鱼口味？ 干，哇！我想说他新的没。 我们这样录够久了， 好、 啊，我们这样录够久了。我记得我讲蛮多的， 我不知道，我看一下， 我讲蛮久了，久到有点。 我在看他那个，我看那个伴奏会不会太那个太明显？ 还好，因为我们这个那个抗噪蛮好的。 有，嗯，不知道要听哪首？对， 我有试过啊，我有试过说。房间里面音乐开最大，然后我再讲话，看会不会就是直接盖过去、哎。不会， 不会、喔。 嗯，哎，感觉就是背景音而已。 是啊、喔。 嗯， 那应该也还不错。 有、啊。 所以，我现在要直接看。 你要看吗？那今天就这样了，今天就结束了。 拜拜。 拜。